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1集。那群蓝灵金氏的修士虽不敌聂明觉，却不断奋勇向前。然而他们的剑斩到聂明觉身上，犹如斩中金刚，竟然一道血口也砍不出来。聂怀桑从蓝曦臣身后探出小半个身子，恐惧又期待的道： 大哥，我是…… 聂明觉没有瞳仁的双眼怒目圆睁，猛地抓向他。蓝曦臣微微俯首，列兵一声呜咽，聂明觉身形一僵。蓝曦臣道： 大哥，这是怀桑。 聂怀桑道： 大哥连我也认不得了。 魏无羡道：他何止是不认得你，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认得。聂明觉已然是一具被滔天怨气所驱使的死尸，暴躁且凶悍，攻击不分对象。温宁休整片刻，再次上前缠斗，可温宁怨气不如聂明觉深重，身形也没有他高大，加上魏无羡笛子一裂，无法为他加持，微落下风。躺在地上的金光瑶断手流血之事好容易止住，苏舍爬起来就把金光瑶往背上背，想趁乱逃跑。这动作使聂明觉又警惕地注意到了他们，先飞温宁，大步朝金光瑶走去。金陵失声道： 小叔快跑。 江城见金陵竟然出声提示敌人，一巴掌拍到他脑后，怒喝道：闭嘴。金陵挨了一巴掌才清醒，可那毕竟是看着他长大的小叔叔，过去的十几年里，金光瑶对他也不能说不好。见金光瑶可能就要惨死在这具凶尸手下，情急之下这才脱口呼出。而聂明觉听到金陵这一声，像是有些疑惑地转过了头。魏无羡心中一紧，低声道：坏了。聂明觉现在已成凶尸，当然是对着他的仇人金光瑶的怨气最大，可凶尸辨人不是靠眼睛的。金光瑶和金陵有很近的血缘关系，在阴煞死物看来，这两个大活人的呼吸和血气都有些相似之处，若是处于混沌状态的阴煞之物则更难分清。此时此刻，金光瑶断了一臂，血流如注，气象虚弱，半死不活，而金陵却活蹦乱跳。聂明觉呢，并没有在思考的死人脑子，自然对金陵的兴趣要更高一些。蓝忘机赤出碧尘，直击聂明觉心口，果不其然，剑尖刺中聂明觉胸膛，便止步不前。聂明觉低头看见这把亮晶晶的长剑，咆哮一声伸手去抓，蓝忘机立刻召回碧尘，铮的一声飞入鞘中，让聂明觉抓了个空，随即左手一翻，将忘机琴翻出托在掌中，刻不容缓，零零奏了几响。蓝曦臣也重新把列兵送到唇边，魏无羡一把挥出50多张符篆，尽数冲聂明觉抛洒而去。然而那些符篆还没进聂明觉的身，便被他的怨气点燃，在空中烧成了灰烬。聂明觉怒吼着朝金陵抓去，江城和金陵都已退至墙角，退无可退，江城只得把金陵塞到身后，自己拔出暂时无法使用灵力的三毒，硬着头皮迎击。琴箫已齐齐奏响，可恐怕是要来不及了。聂明觉的重拳打穿了一具身躯，可是这具身躯不是江城，也不是金陵。温宁站在墙角，挡在他们两人面前，两只手抓着聂明觉那条钢铁打造般的手臂，慢慢将他从自己胸膛中拔出来，留下了一个硕大的透明窟窿，没有流血，只掉出了一点点黑色的内脏碎渣。魏无羡道： 温宁。 江城则看上去恨不得当场疯了才好，他道： 你！ 这一拳力道太大，不光打穿了温宁的胸膛，也许还连带着震碎了他一部分生门。一时半会儿，温宁竟说不出话来，就这么倒了下去。这个位置，温宁刚好倒在江城和金陵身上，躯体暂时动弹不得，而眼睛还睁着，一眨不眨地瞅着他们两个。金陵原本恨极了这个当年将自己父亲一掌穿心的凶手凶器，他从小就无数次发誓，日后若有机会，一定要把温宁和魏无羡千刀万剐，寸寸凌迟。后来，金陵不想恨魏无羡，便成倍的用力去恨温宁。可此时此刻，看着这个凶手凶器在他们面前同样被一拳穿心后，金陵却连动手把温宁粗鲁地推出去，让他不要靠在他们身上，都做不到。明明知道温宁是个死人，别说是被打穿一个窟窿了，就算是被腰斩成两截也未必有事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泪水就是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。打出这一拳后，聂明觉的动作也凝滞了，蓝忘机和蓝曦臣双人齐奏，秦如冰泉流淌，萧如高峰肃杀，发出的都是让聂明觉憎恨的声音，合奏的刺耳程度更是成倍增长，让聂明觉周身有一种滞涩之感，仿佛有人用一根无形的绳子在绑住他，绳子越收越紧，聂明觉也愈来愈怒，最终突然爆发，强行冲破破障音的束缚，击向抚琴之人。蓝忘机从容不迫地旋身一转，错开了聂明觉的攻击，琴音连片刻的停滞都没有。聂明觉这一拳又打穿了墙壁，正欲转身，忽然听到两声明快的啾啾之声。聂明觉把拳头从墙壁中拔出来，朝声音发出的地方望去。魏无羡又吹了两声口哨，笑道：你好，赤峰尊，认得我吗？聂明觉全白的狰狞眼球静静地对着他。魏无羡道： 不认得也没关系，你认得这哨声就行了。 蓝曦臣将列兵微微挪开，说道：魏公子。他本意是要提醒魏无羡，他现在这具身体原本是属于莫玄宇的，而莫玄宇和金光瑶也有血缘关系，并且比他和金陵的还要近，若聂明觉因此将怨气撒在魏无羡身上，只会更难以对付。可蓝曦臣还没接下一句，蓝忘机的目光便移了过来，只见蓝忘机淡然又镇定地摇了摇头。蓝曦臣立即明白，这是在示意他不必担忧，蓝忘机相信魏无羡没问题。魏无羡嘴上吹着溜溜的哨子，脚下踩着随便的步子，哨音轻松而惬意，然而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尸横遍地的观音庙中，这声音纵使清越却格外诡谲。角落里倒在江城和金陵身上的温宁听了，似乎有一股异常强烈的冲动在驱使他站起来，但不知是忍住了还是暂时没恢复行动能力，挣扎两下又歪倒了。江城和金陵同时下意识伸手接温宁，可接住了之后又同时露出一副神似的想立即把他扔下的纠结表情。魏无羡一边笑吟吟地吹着堪称诙谐的调子，一边负着手不快不慢地退后。聂明觉站在原地，魏无羡退第一步的时候他反应冷漠，第三步的时候依旧无动于衷，而退到第七步，聂明觉似乎再也按捺不住那股冲动了，朝着魏无羡后退的方向迈了一步。魏无羡驱使着聂明觉前进的方向，正是观音庙殿后的那具甚为华丽的空棺。只要让聂明觉先进去，魏无羡就有办法封住他。那些白色的毒烟早已消弭殆尽，稀薄的不成威胁。铁青着一张脸的聂明觉被引到空棺之前，本能地对这样东西很是抗拒。魏无羡绕着棺材走了一圈， 所有人都屏息凝神地盯着这边，尤其是蓝忘机。魏无羡一边悠悠吹着哨子，一边悠悠地把目光送了过去。视线一经撞上，他便表情轻佻地对蓝忘机眨了一下左眼。好像被一根搪丝小针刺了一下，蓝忘机直抵的琴音泛起一缕微不可察的波澜，瞬息平静。魏无羡有点得意地回过头，在聂明觉面前拍了拍棺材口。终于，聂明觉慢吞吞地俯下了身。可就在聂明觉快要把上身翻进去的时候，忽然从蓝曦臣身后传来一声惨叫。聂明觉立即止住俯身之势，和其他人一样猛地回头。只见苏舍背着半昏半醒的金光瑶，一手拖着他的腿，一手持着一把剑，剑身见血，而聂怀桑躺倒在地，抱着自己的腿痛得打滚。见状，朔月的一道剑气重重击在苏舍持剑的手上，苏舍满脸错愕，长剑脱手，那剑已经刺伤了聂怀桑，空气中飘来一丝血腥味。魏无羡心中大骂，岂有此理，关键时刻坏我的事。聂怀桑和聂明觉乃同父异母兄弟，聂明觉嗅到聂怀桑的血气不会引发杀气，但会让他十分好奇，而聂明觉一好奇被吸引过去，必然又会使得他注意到那边的金光瑶，而杀了一个金光瑶之后，他的凶性必然会更大，更难牵制。果然，聂明觉喉中咕咕作响，身体也转离了空关，他一下子辨认出了那个低头伏在苏舍背上的人是谁。魏无羡的哨音也牵不住他了，聂明觉一阵罡风般地冲了过去，手掌往金光瑶天灵盖上落去。苏舍猛一侧身，足尖挑起方才被击落在地的长剑，运起全部灵力刺向聂明觉的心脏。兴许是生死关头，这一剑奇快奇狠，剑身被他的灵力灌满，光滑流转，灿灿生辉，比他以前那看似优雅的无数剑都来得精彩惊艳，连魏无羡也忍不住想赞他一声漂亮。聂明觉也被这爆发一剑逼得退了一大步，灵光微消，聂明觉便再次上前，不依不饶地抓向金光瑶。苏舍左手将金光瑶朝蓝曦臣那边抛去，右手滑向聂明觉的喉咙。纵使聂明觉全身上下犹如钢铁般刀枪不入，可缝住他脖子的那根线却不一定。若这一剑得手，纵使不能降服聂明觉，多少也能争取一点时间。然而这把剑方才因苏舍的猛然爆发被灌注了太多灵力，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，挥到中途竟然当的一声断为数节，而聂明觉的一掌却正中苏舍的胸膛。苏舍的这份精彩转瞬即逝，他甚至没来得及吐出一口血，说句或体面或狠厉的遗言，目光里的生气便瞬间熄灭。金光瑶瘫在蓝曦臣身边，也看到了这一幕，不知是因断手和腹部血流愈发汹涌痛得厉害，还是因为别的原因，他眼眶里隐隐有泪光。可他没有机会喘气或是舔伤口，聂明觉抽出手后又转过身，对着他的方向虎视眈眈起来。这张刚硬的脸上那种冷漠而严厉的审视意味和他生前的一模一样，正是金光瑶最害怕的。金光瑶连眼泪都被吓回去了，声音发颤着求助道，二哥。蓝曦臣调转了剑锋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也各自催急了调子，然而方才哨音已被破除，再想重新起效可比原先困难多了。这时忽听一旁一人叫道，魏无羡。魏无羡立即道，什么？答完才发现喊他的人是江城。魏无羡微感诧异，江城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从袖中取出一样东西扬手一扔，魏无羡下意识伸手接住，低头一看，漆黑光亮的笛身，鲜红的穗子，鬼笛陈情。 手上一摸到这只他再熟悉不过的笛子，魏无羡连惊讶也顾不上了，不加思索地将他举到唇边，喊了声拦着。蓝忘机微一点头，不需要更多言语，琴声与笛声齐齐奏响，琴如冰泉，笛如飞鸟，一再压制，一再诱导，在相合的二者之下，聂明觉得身子一个摇晃，终于半强迫地把脚步从金光瑶之前挪开了。聂明觉一步一步在琴笛合奏的操控之下，僵硬地第二次朝那口空棺走去。魏无羡和蓝忘机也一步一步随着他靠近，等他一翻进那口棺材，二人不约而同地在地上棺盖两端一踢，沉重的棺盖飞起又落下。魏无羡轻灵地翻上棺头，左手把陈情插回腰间，飞速咬破右手手指，如行云流水般地在棺盖上画下了一整串龙飞凤舞、鲜血淋漓的皱纹，片刻不至，一笔到底。至此，棺材内野兽嘶嚎般的声音才渐渐歇止。蓝忘机按住了颤动的七弦，凝住了指下的琴音。魏无羡轻轻吁出一口气，谨慎地感应了一会儿，确定棺盖下没有力量了，这才站起身道：脾气真不好，对吧？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